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延庆的文化之门，我们欢迎延庆县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的负责人张毅。你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一下我们延庆汉传这个项目的传承人韩增才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选题策划人张先。张先你好。 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要打开延庆的文化之门。提到延庆啊，张先会想到什么？空气好。 对， 然后连绵的山。 是，还有长城。 对，但是呢我们对于延庆的非遗呢好像不是那么的熟悉啊。 对， 那所以我们首先请张毅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延庆区有哪些非遗项目啊。 延庆呀，由于它的地理位置的原因，它是处于长城以北嘛， 嗯， 它跟咱们那个北京市区然后很多的区啊在非遗项目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嗯， 那么我们延庆的特色呀，它主要体现在非遗民间的这块比较多，比如说传统的舞蹈呀，然后是传统的一些地方饮食呀， 嗯， 传统的一些手工技艺呀，这些东西稍微多一些， 嗯， 但是跟这是我们的特点。 对，现在有国家级和北京市的非遗项目有多少项呢？ 目前呀，我们国家级有两项， 嗯， 一个是八达岭长城传说， 嗯， 然后另一个是延庆汉传，它属于传统舞蹈类秧歌。 嗯，这是国家级非物中华遗产。 对对， 两个。那北京市的呢？ 咱们刚才说的两个国家级呀，它就是北京市级的。 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永宁南关竹马。 嗯。 它也是那个传统的舞蹈民间花卉类。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延庆区的其中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汉传。张先说说你刚了解到汉传的时候你的感受。 嗯，其实我对汉传真是不是很了解，就是我经常把它和小车会搞混， 嗯， 因为我觉得都是架在身上那么有一个装置吧， 嗯 我们要做这个，我就仔细观察和想了一下啊，哦，还真是不一样。比如说小车会，它就是有轮子的，它那个那外边那个装置上面，然后包括对，像带汉船呢，它一般都是有个顶， 嗯， 下面是船的形状。 哦， 嗯，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小驴会呀，包括延庆的竹马呀，我后来就仔细想，还真是这些其实都不是很一样，我们不是很了解，有时候所以就会把他们觉得像， 嗯， 但是哎，这个伴奏的音乐是不是像不像啊？他们这 伴奏的音乐呀，它各个地区，它有各个地区的特点。 嗯， 那么我们延庆呀。花卉类尤其是汉传还有那个竹马，它的那个音乐伴奏是相当的丰富， 嗯， 它体现在那个曲牌套路，哎， 嗯， 我们用的曲牌呀一般都是那个老曲牌，都是过去的流传了几百年的小调，是这种情况。然后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啊，说是容易把那个小车跟那个汉传搞混了， 嗯， 这个对于现在城市人来说呀，这很正常，因为现在就我们发现呀，在一些书籍当中，说的是汉传，但是他用的图片他就是小车会。 所以今天我们首先把小车会跟汉传分清楚了，是吧？说清楚了。那这样啊，我们首先来听一段我们延庆汉传的音乐，先感受一下，然后我们就这个音乐呢在讲汉传，延庆的汉传是怎么回事，好吗？ 好的。 嗯，那张毅老师您这样，我给我们推荐一段，听哪段？ 我们那个汉传里边比较有特点的，比如说将军令呀，打鼓牌呀， 嗯， 聚聚双呀， 嗯， 小翻招呀，哎，它是一个套路一个系列。 哦哦， 那我们就来听一个将军令吧。 将军令，对，将军令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们都看过那个黄飞鸿演的那个狮子，那个叫什么来着？ 对， 就叫黄飞鸿。 电影， 它里边有一个有一段音乐，就是就通过过去的将军令其实改编的，就是男儿当自强那段。 嗯，我们来听听。 红日光 难离场，细菌发自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背定要自强，热血男子，热胜红日光。 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延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汉传在表演的时候的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延庆的汉传是怎么回事了。我们欢迎延庆汉传的传承人韩东才先生啊，你好。 你好。 问一下韩先生，就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说它有很多要求啊。那您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延庆汉传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吧。 我只能说就我们一支船吧。 嗯，可以。 延庆汉传呀，都分为 几种，有一只船、嗯、三只船、九只船， 嗯， 种类很多。 哦， 我们的项目是一只船， 一只船， 一只船不同于其他船的很多。 嗯， 这个一只船呢，它等于是顾名思义就一个船， 一个船， 一个船，一个船呢，但是不同于它呢，就是一个船两个人坐，嗯、两个人跨船， 嗯， 两个驾船者， 嗯嗯， 所以说他们的一般的船呢，都是一个船就一个人驾船， 对。 而且表演套路呀什么的都不一样的。 嗯。 一只船的表演主要是看这个艄公、嗯，也就是船夫、哦、艄公的表演。 他 这是滑稽幽默的表演。 嗯。 完了，给观众啊增加那个欢乐的气氛。 嗯，我问一下，一只船就是整个队伍里边就一 共三个人，两个驾船者和一个艄公。 啊、就是哦，两个驾船者是两个人都 在一个船里边 看着这个船。 对， 是 是是是。 嗯。 那这个船是怎么是系在他们身上吗？还是有个绳 挂的？有一挎的，也是一挎的，就是那个 挎在身上。 对对对、 嗯、 对。 那他们演什么剧情啊？ 也，他们演的也是讲述是白蛇和许仙的那个、 哦、白蛇 爱情故事，爱情故事。 嗯、 哦。讲述的是呢，白蛇许仙呢，在江边要过江。 嗯。 正好来了一只大船。 嗯。 那个这船夫呢？真的也叫艄公， 嗯， 他呢实际是一个那个海里边的精怪， 嗯， 变化的 妖精， 妖精，对，妖精， 嗯， 完了呢，他看到怎么说呢，这个妖精有点个性，他比较幽默滑稽，而且有点那什么的、 嗯、 色色的， 嗯， 他看到白娘子长得比较漂亮， 嗯， 完了呢就是想挑逗白娘子， 嗯， 这个剧情呢就根据这个船夫呢，这个咱们的一只船呢就根据这个船夫的这个幽默诙谐，完了和这个、 嗯 白娘子的挑逗、 哦、 所做的一些很多的诙谐的动作、 哦、 幽默的动作。 那这个船上是白蛇和青蛇吗？ 白蛇和许仙。 哦，没有青蛇。 没有青蛇。 那许仙不乐意了呀。所以就围绕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很微妙的情感来进行表演。 对对对。 那韩老师您是担任哪个？ 我是船夫，船夫就是那妖精。哦 就是他就属于那比较幽默的， 对对对 对 啊， 因为就是一只船主要看的就是船夫的表演。 嗯、那您就是小时候就特别爱表演吗？ 小时候因为从小就可以说耳目渲染吧。 嗯， 我们村的老易呢，怎么说呢？我虽然他和我年龄相差比较多， 嗯， 我们小的时候他已经就五六十岁了， 嗯， 但是人家他的身体已经有一定的功底， 嗯、 因为我演这个一只船呢需要一些功底。 哦，什么功底呢？ 比如前翻呀、后翻呀、侧翻呀、立星星啊，这都需要。 哦，就这么大工作量呢？ 是 啊，不光是扭秧歌是吧？ 不，一只船和其他船的种区别就在这儿。 啊、 哦，对， 就是有很多那个身上功夫得呈现。 对对对对。 那像您跟这个白蛇之间会有很多交流哈？ 是是是。 啊、那一般这个扮演白蛇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一般是女的。 那他是一个什么状态呢？他也是要跟你进行这种很幽默的对话吗？ 不用不用，他就是语言就是动了身体肢体 啊、 因为这个艄公呢就是所谓的一些肯定有挑逗性的动作、 嗯、 完了呢他肯定驾船完了拿船躲呀或者说哎怎么着、 哦、 是是是。 那许仙呢？ 许仙配合呗，肯定也有、假如反感吧也有反感的肢体语言，有时候肯定是拿船来就整个剧情吧，就所谓说整个的表演过程就能展现出来。 哦，那么韩老师，您是哪个村的？是这个一只船是您这个村的传统是吧？ 是是是是， 是咱们家家户户都会点吗？ 基本都会。 呀，这么棒！ 对，因为它这个毕竟也属于村的文化了吧， 嗯、 也可以说这种文化气息比较浓的。 嗯，那什么时候会练呢？因为你得把船套上，要练起来，要放音乐呀、啊，要跳起来啊。 是是是，就是因为耳目渲染吧，所以说一般人都会、 哦、 都能做，但是做的不敢说做的好。 哦， 对， 哎，我觉得我还挺感动。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哎，我们到了非洲的时候，你感觉好像街边谁都会听着音乐扭起来， 嗯、 对吧？天生会舞蹈。那你想，我们包括之前我们做大兴区的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也是村里，比如就喜欢这样的一个项目。 是是。 到农闲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在一块儿。对吧？然后放了音乐，大家就开始，进行文化项目的交流，然后就唱唱跳跳。哎，我觉得这感觉太好了， 嗯、 是不是？ 嗯嗯嗯，对。 那问一下，张毅老师，我看到资料说，关于延庆汉船是有自己的传说的。 是， 嗯， 岩浆暗床呀，就是，从目前来说，最早的记载它是在那个明代的时候，嘉靖年间， 嗯， 我们岩浆有一个叫《龙情志》，出了一本志书，距离现在呀，也已经500来年了， 嗯， 那么那本书里边，就说那个正月十五的时候，岩浆的民俗就包括花卉， 嗯， 那么花卉啊有几种类型， 嗯， 其中一种就是。扮演穿上那个幽灵的服装，扮演戏中的角色。 嗯， 那么我们汉船其实就是这样的，它是那个演员们呀， 嗯， 就是穿上那个京剧当中或者戏曲当中， 嗯， 那个白蛇、许仙还有艄公、青蛇他们的服装，哎，来那个演绎一个爱情故事。 嗯， 那么这是其中当中一个。那么随着时间的不断发展呀，就是我们延庆汉船它演绎的故事很多。你比如说，嗯。在有的年代，这个汉船呀，他演的是梁红玉抗金兵，他代表一个什么意思呀， 嗯？ 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 嗯， 就是以这种题材来感染老百姓， 嗯， 大家要爱国， 嗯， 哎，这是一个题材。 明白了。 还有的就是，比如说九只船的时候，他那个咱们中国神话啊，叫做那个八仙过海， 嗯， 那么再加上一个仙童，那么这也九个人， 嗯， 然后也可以演绎一个故事，那么。所以说我们延庆这个汉船呀，它的故事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同时呀也渗透一些思想性在里边。 嗯，哎，这我算是知道了。其实这个汉船刚刚提到了，它是表现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一种向往， 对 吧？ 对， 嗯， 比如那个白蛇许仙的爱情， 嗯， 那么再过10000年，它也是肯定会存在这个问题。比如这个爱国这个情节， 嗯， 那么同样也是没有时间的界限，嗯，它永远是老百姓当中的一种信仰。 您刚才说到那个八仙过海的那个情节，比如说演的一共是九只船是吧？您说， 嗯，对， 嗯，九只船，嗯，那都是船嘛？我看，比如说像何仙姑，她是做的是莲花，那这个要做成莲花形状吗？这个船？ 它呀，体现在道具上。除了道具，还有服装，比如说每个角色穿每个角色服装。另一方面就是道具，你比如说，演那个何仙姑的时候，她的汉船装饰有可能就是荷花的装饰。比如说那个蓝采和，她的船体是另一种装饰。 嗯， 哦，那就是都是船的形状，但是画的图案不一样。嗯， 对对对，它肯定有区别， 人的扮相也不一样。 对对对，是。 嗯， 哎， 嗯， 所以我们就在想啊，就是我们身边有这么多非物质化遗产，其实我们原来一点都不了解，是吧？ 对， 原来好像就是感觉就是在庙会上 是 进行的一些表演， 稀里糊涂看个热闹， 对， 就过去了。 没想到有这么多年历史的传承在里面，对吧？ 嗯， 嗯，那我们接着了解一下，就是刚才提到了汉船有一只船、三只船、九只船，然后在延庆，我们基本上在什么样的场合下可以看到这么多类型的汉船的表演呢？ 一般的最主要的时间就是在春节期间。 嗯， 因为那个春节呀，啊，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节日了。咱们村里边的百姓就是通过春节这个最好的平台，最也是最大的平台， 嗯， 然后来演绎这个故事。 嗯， 那么其他的时间呀，啊，就是比如说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 嗯， 当中会有这些花卉出来进行展演。 嗯， 那么还有就是在一些那个大型的节日当中， 嗯， 比如说今年的端午文化节说话就快到了。 嗯， 那么在这个端午文化节当中，我们延庆呀就是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10多届。 嗯， 那么这10多届每年都会有我们延庆传统的那个非遗项目，就包括汉船、竹马， 嗯， 来共同参与。 哦，现在文化节是不是基本上都是组织一些非遗项目来演？ 这个每个文化节呀，它当中的文化内涵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作为民间花卉来说，它是一种很重要的形式，它是每个文化节当中的一个亮点。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朋友们带来的是延庆区的文化项目，有总体介绍，也有一个重点项目，叫做延庆的汉船。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广告时段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10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回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延庆区的文化之门，欢迎一下延庆区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的负责人张毅，你好。 主持人你好。 也欢迎我们延庆汉传的传承人韩增才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上半时段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延庆的汉传这样的一个非物中挖遗产呢，在延庆的民间花卉当中是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的， 是， 而且我们也了解到它其实有着几百年的传承的历史。 张浩、 忘了介绍张欣了。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对，您接着说吧。你对于汉传 对 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还看了一些关于延庆汉传的图片。那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是不是把这个船上画上浪花啊什么，这些是不是都是最新设计的？ 不是，它这是传统。浪花它代表水嘛。然后船它肯定是在水里边行船嘛。它其实它是整个道具呀，它任何一个花样，任何一个造型，或者是任何一个那个手工绘上去的图画，它都有自己的那个文化含义在里边。 我还听说一个故事，就是说，汉传跟隋炀帝还有关系。 这个故事呀，是流传在我们延庆地区的这么一个汉传的故事。说的是什么事儿呀？说的是，隋炀帝他经常不是下江南嘛？下江南他那个波尔骑马，他是坐船。那么有的时候呀，这个船行到了一个特殊的地儿，这个地儿呀，这船过不去，过不去怎么办？然后是他当官的就会逼迫这个老百姓在这个岸上，在岸上那个大路上，然后铺上麦秸儿，或者是铺上那个黍子，也就是咱们说的小米儿，然后把大船弄到岸上，弄到路上，放在这个麦秸上，然后是拉着往前走，等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再往前，这个河道宽了，然后水的状况比较好了，然后再把船放到这个水里边继续走。那么我们延庆啊，就把这个从船上岸到下水这个过程当中行进的过程，就把它叫做汉船。我们这个是从这个故事来的。 原来是这样。那这样吧，张欣，我觉得呢，大家老听汉传呢还没有特别直观的印象，因为做广播的确是有点局限哈。我们接着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张老师再给我们推荐一段，上半时段我们听了一将军令，再推荐一段，就是我们在看汉传的时候耳边听到的。 可以听一段聚聚霜吧。聚聚霜是在那个中国北方地区十分广泛流行的这么一段民间音乐。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延庆汉传在表演的时候的这个音乐啊。问一下这个韩老师，您是延庆汉传的传承人。 是。 然后传承的人现在多吗？ 传承的人不多， 不多， 这实话不多。种种原因吧。 会什么原因呢？ 因为怎么说呢？因为 是不是对本身个人素质要求也高啊？你得翻跟头呀， 这 是 主要的， 主要的， 这是主要的 啊。他不是谁都身上有底子、有功夫，对吧？ 是 啊。 种种原因吧，好多年轻的人吧，他也不太喜欢了呀。 而且现在村里是不是年轻人也不多呀？ 对对对，就是基本都在外边。 这个都还是跟这种农耕生活还有这种村落生活是有关系的。 有关系， 就是大家以前都是农忙的时候干活，农闲的时候没事儿就一起玩儿，然后也就练练这些，也都就自然就传承下来了。现在没有这个，大家不种地了，很多人可能也年轻人呢，要不然出去上学工作，要不然出去打工。 是是是， 村里就人少了，它自然就难传了。 是， 对。哎，张老师，那您跟我们说说呗，您因为对于延庆的非遗保护啊，您总体情况比较了解，然后都做了哪些工作，让我们这些项目能够真正的传承下去？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非遗工作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是要利用好传承人。刚才已经说到了，就是很多年轻人呀，他都已经不在村里边，想要传承这个项目也确实不容易，也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那么既然我们有传承人了，那么就一定要发挥好传承人的作用。他有一个不但要继承上一代的优秀的文化，那么而且还要往下传，就是他继承下来的这个文化和记忆。这是一个方面。 对。 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也是多渠道的，然后是想那个传承和保护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会在学校建一些那个传承基地，然后从那个娃娃抓起吧。 现在能进校园的项目都有哪些呀？ 现在我们那个市级以上的基本都进了，都已经进学校了。而且那个区级的一些非遗项目，也是部分也已经进学校了。对，我们会挑一些那个比较有思想性的。这个东西啊，非遗东西它不但是一种记忆，传承记忆其实还是简单的一种传承，最主要的还是传承那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呀，它这个精神。让那个学生或者是让那个传承人理解和知道，能够认识到，哎，这种文化呀它为什么会存在。那么我们传承它为什么要传承它，就是必要性在哪儿。那么只有把这个文化的精髓啊让大家都懂了，让他自己也真正理解了，他才去热爱这个项目。这是从那个根本上是进行传承。如果说是我光让他去学会一个表面上的东西，那个还是比较简单的。要从心里边抓。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挺感慨的。因为我研究生的时候做的课题，就是北京市教委和中国音乐学院合作的一个课题，也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就是北京民族音乐资源与学校音乐教育。做的就是想把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一个调查，有哪些，然后推进到学校音乐教育里面去。当时真的没有这么多项目能进到校园。这十几年过去了，好像我们采的每个区都有很多非遗项目进校园。 真是，基本上我们采到在各个区县里面的非遗项目多多少少都进校园了。 是 啊，就可以那个我可以很自豪的说啊，非遗进校园，我感觉应该是从延庆开始。真的，那时候因为那个我从事非遗工作也很多年了，然后是那个应该在是零六年的时候，也是非遗啊刚刚起步一两年，我们就已经做非遗进校园。但是由于我们延庆呀，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就是有时候如果想把这个东西做大，或者做得更深入，有时候因为经济原因呀，也确实存在障碍。但是现在在北京地区啊，很多的学校都已经把那个非遗项目引进了学校。这个也是一个好苗头。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孩子去认识咱们的非遗，来认识咱们的传统文化，去热爱它。 对，你看张欣啊，原来在咱们的耳边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说你能说出十个吗？对吧？现在我们 觉得这个词儿都不是很熟悉。 对，我们现在还可以很骄傲的说，我们能说出十个了，是吧？ 对， 通过这档节目，所以呢，我们各个区县做的是让小朋友们都了解到咱们北京、咱们国家有哪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的。 那我们节目呢，用很微薄的力量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 就在北京，我们有这么多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对对对，嗯，刚才张毅老师提到，嗯，重要的是传承这种非遗里面的一些精神。 嗯， 我又想到一个故事， 嗯， 好像是这个汉传的起源，也有一种说法是跟屈原有关系，是吗？ 对，这个传说呀。屈原，嗯，不是已经跳江了，跳了汨罗江，然后是，老百姓呀特别怀念他，而且也怕他的尸体随波逐流，被鱼呀，被虾吃了，然后就包了一些粽子，就撒在江里边，哎，喂鱼。那么同时那个，这个老百姓啊，他也是，划着船，得找那个得屈原的尸体啊，得把那个屈原捞上来呀。哎，他这也是其中传说之一，就这个，就南方和北方嘛，就是刚才说屈原这个传说，它是流传在这个南方，湖南湖北地区。 嗯，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白蛇传》的故事，或者是隋炀帝这个，哎，它是流传在那个我们延庆，就是中国的北方地区。南北不同。 对，哎，那张毅老师，刚听您说您在非物质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年的工作了，那延庆汉传当时的申请。非遗项目是您在这儿吗？ 对，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从2005年左右吧，就开始做这个了， 对， 一直在干的工作。 那延庆汉传申请这个非遗，这个过程艰难吗？ 艰难。 嗯。 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延庆的地理位置的原因啊，它那个比较偏远一些，它的那个非遗的项目。它跟北京市里边一些区它不一样，北京市里边一些区，比如说景泰蓝呀，比如说雕器啊，它不用，只要把那个文件做好了，就是直接就，因为专家都认这个。 对。 但是我们延庆那个项目还真不是这样。 嗯。 你比如说是，我们的延庆汉传，它进入国家级是经历了好几轮。 哦。 第一次申报不行，然后专家是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见给淘汰下来了。 嗯。 第二轮说不行，又给淘汰下来了。 嗯。 这是第三轮，就是2014年的时候，才进入这个国家级的项目名录。 对，就是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有汉传，但咱们延庆这个汉传和那些地方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延庆汉传呀，它最突出的地方，它就是有一种文化在里边。比如说，如果是您比较那个细心的话，就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地方的汉传呀。他会把船呀，因为他在春节期间表演嘛，就是装扮的特别的五颜六色，特别的喜庆，就是特别的属于那种大众那种心理啊。但延庆汉传不一样，延庆汉传呀，他从远处看，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清淡，就是湛蓝湛蓝那种颜色的，看着特别淡雅。而且我们那个延庆汉传呀，他有那个木匠的手艺。有画画的手艺，然后有那个壶表的手艺，还有那个建筑的手艺，哎，它是很多那个手工艺，然后集合在一起，哎，而且还有这个音乐的 演奏， 对，有一个大的乐队来伴奏， 那正好也问问韩老师哈，就是咱们村里除了汉传承这汉传技艺以外，能做汉传吗？ 能做。 哦， 对，我们春节特别春节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又重新做了一个。 这一汉传听上去好像还挺难的，做了一个，这一个 这一个就代价挺大了。 花了多久时间？ 花了多久？这个木工师傅，两个木工师傅做了一个月。 这么难吗？因为好像我们想象当中比较肤浅一点。 对， 我就一个船的样子嘛， 就觉得是个架子扎起来，然后上面。 特别是这个，我们那汉传、一只船还有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一只船呀、不是刚才咱们前面说了吗？有这个，主要是看那个船夫少工的表演嘛。这个我一只船那个船夫少工啊，他要上船。他要在上里也上船上面去。 你也得上船。 我有这动作。也等于这一个船得经三，他们两个人跨，你想100多地儿，我还在上边。 他们拎着你啊？ 对，如果不结实，你想行吗？所以说他要求很多做工比较，什么钉呀、码啊，就是拉的比较，都是要求我都这方面不太懂，比较科学的。都有对有那种。 这是有技术含量的。 有技术含量， 终于把技术 含量。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对，比较高的。 你想啊，张鑫，比如说咱俩在船上，对吧？ 咱俩抬着船， 对对对， 他还得在船上。 带的。 嗯，是站船头还是站船尾啊？ 我站，有时在船中，基本在船的中央。 中央啊， 中央，对。 那他们俩岂不是要有很大力气才行啊？ 就是啊，需要就是这样。 那这个船本身多重啊？ 本身也得80斤左右。 80斤。 而且表演很长时间，你想一想， 多长时间一般？ 一般都是15，最起码得15分钟往上吧。 哦， 张军，就咱俩一人拎40斤大米呗， 是 拎15分钟一直拎着，还得表演， 还得加一船夫，就是。 那我就理解为什么这个，少恭他的表情动作比较多，然后这个船上的许仙和 白娘子， 他们两个可能就是主要就是做一些肢体动作， 是 他们根本就顾不过来了，是吧？ 太沉了哦，80斤一只船，原来咱们想象当中就纸糊的， 对，我想象就是布糊的 啊，是吧？哦，原来是这样。这样，韩老师，咱们一只船应该是您这个队的特色了，对吧？ 是。 刚提到有一只船，然后3只船， 5只船，还有7只船 ，还有7只船，9只船。 对。 通过我们今天介绍，大家好像在脑海里在脑补了很多样子，是吧？ 对，就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延庆汉船，它其实是延庆这个地区它的总的称呼，像是不是每个村它也会有自己的特点？ 每个村呀，这个特点也都有。比如说从那个主题上来说，从那个我们研究这个汉船呀，就是主流的它的题材是那个白蛇传的故事，但是具体到每个村呀，它就这个丰富多彩了。比如说今年它这个村比较重视这个计划生育，它有可能它就把那个船上的一些那个装饰品呀，或者一些字儿呀，就改成和计划生育有关的了。那么比如说我们那个延庆呀，在2019年要搞那个咱们世园会。然后2022年要搞冬奥会，那么有的村呀就在他的汉船上就装饰的是世园会的内容和那个冬奥会的内容。 也是与时俱进。 对， 韩老师的，您那个村的名字叫什么？您那个 村名啊？ 不是，您这个汉船的名字，它和村子结合吗？这个汉船？ 我们村有一只船，应该延庆区就是我们村就是。 一般说起你们村就说一只船。 对，一说一只船就知道我们村，说到我们村就说到一只船。 行，好的。那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延庆区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的负责人张毅老师，还有就是延庆汉船的传承人韩宗才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两位，也谢谢选题策划人张欣， 谢谢。 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特别是春节期间，到延庆去看一看，在我们身边的非常优秀的汉船艺术。再次感谢几位，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您。 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是朱红，咱们接下来的节目是演艺群英会，明天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